证。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20余万儿科医生短缺，加试录取可行吗？近日，国家卫计委下发了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关于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专业内容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称，为缓解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专业人员匮乏的现状，根据岗位实际工作需要，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消息一出，有批评者认为这是降低儿科医师的职业门槛，并不能解决儿科医师环境差、风险大、待遇低的根本问题。那么儿科医生为何成了招不来、留不住的职业？补足儿科医生缺口，如何标本兼治？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2，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是儿科，这是业内的一句自嘲。儿科呢不受医学生的青睐已经是业内的一种共识。那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儿科医师的短缺？儿科医师的生存状态怎么样？国家卫计委最新出台的加试录取政策能否解决根本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童云红律师。童律师您好。 全英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一位是资深医疗媒体人戴志月，志月欢迎您。 大家好，传英好。 说儿科医师短缺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组数字。我查到的根据2012年出版的《中国卫生年鉴》显示呢，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已经超过20万人，全国儿科专业医院呢仅有68家，占到医院总数的0.52%。另外呢，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每1000名儿童只有0.26个儿科医生，缺口巨大，而这个数字呢在美国是1.46。说完这组数字哈，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上周五的时候孩子发烧，我就在半夜的时候带着他赶进去了这个儿研所的发热门诊哈。给他量完了体温之后呢，就是挂完号之后排了有1个小时啊，最后是看到了医生。我看了一下时间，那个时候大概凌晨1-2点钟了，在儿研所的发热门诊还是有很多的孩子和孩子家长在那排队。而在这个发热门诊当天是有2位坐诊的这个值班的医生，在整个我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吧哈。我反正没看到这两个医生活动过啊，就一直一个接一个的这个病人这么看。所以我在想，儿科这个专业好，家长也急，那么医生呢他其实工作也是相当辛苦的。所以首先想请两位也谈一谈，是什么原因会造成了我们现在我国儿科医师缺口这么一个现状？童律师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儿科专业它这个现在一个问题存在呢，就是说它目前这个儿科大夫普遍的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工作量特别大。那么它这个，而且呢，它这个风险还特别大，因为儿科的疾病啊，跟其他疾病还不一样，它的这疾病呢来的比较凶，起病又比较急，而且发展又比较快，死亡率又很高，而且很容易发生纠纷。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呢，大家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都是尊贵儿。如果说有一个三长两短，那那个家属呢，很多都接受不了，所以呢，他很可能会把有一些问题呢，把一些责任呢，就往医生身上去推，或者找医生的问题。而那我们医生呢，可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工作压力下，那么大的一个重的一个负担下面，但是呢，实际上他的收入啊，他的这个相关的待遇啊，但是又不能得到相关的体现， 嗯， 所以他的这种职业的尊重感和他的收入呢，都没办法得到，他都不能满意。这种情况下呢，就出现了招不来人，留不住人。 嗯，另外之前我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在一些城市哈，也是有一些孩子的家长自发的，他们传了一个叫做儿科医生的红黑榜啊，就是把他们整个看就医的这个体验哈写成帖子，然后在网络上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哈。有一些孩子的家长呢是照着这个红黑榜去各大医院看儿科医生的，那么在业内呢有一些儿科医生也表示觉得挺心寒的哈，因为毕竟医学专业它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这么一个职业，而且你看每天这个医生哈接待这么多的小患者哈，而且又哭又闹又累，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保证说对待每一个孩子都有那么强的耐心哈和细心，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之下，也会导致儿科医生造成短缺的这么一个情况。 实际上我在前段时间呢，就在我的采访过程中就进到了北大医院的儿科他的当时其中的一个专业组。那么我亲眼所见的，因为我会跟着医生一块出门诊，所以我跟着他的是从早上8:30一直到晚上的10:00，中间仅仅就只有在中午的时候休息1个小时。那么晚饭什么时候怎么解决呢？晚饭是6:00的时候就在那个诊室吃一点面包啊，再吃一杯牛奶，就是这样一个十分钟休息一下，其他时间都是在看病。 嗯，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儿科，当然这是一个顶尖的一个医生了，他是一个神经内科的一个专家。那么他一个专家，他都需要从早上8:00一直看到晚上10:00，那么这种强度是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儿科的强度非常大。那所以说这个强度其实跟整个医生的大环境是一样的，所有的医生强度都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口真的是太多了，那么医生的数量又的确是比较少，那么儿科医生为什么又更少呢？就刚才像您说的这个红黑榜都出来了，那么这种就是在这种这么严峻的这种情况下，谁愿意去担这么大的责任呢？据我所知，在儿童医院的先是不说医生，就在护士这，基本上每天都有打医生或者是打护士的。那个比如说输液，一针没扎着，第二针没扎着，第三针扎着就该生气了，就该火了。那孩子这么细的血管，对不对？你怎么去找？所以他本身有很多儿科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在这里面。再说儿科本身他的专业又是他被称为哑巴医学，那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不会说，他只会哭。那一个正常的孩子，那传艺你也是妈妈，你也知道，你的孩子哭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他是饿了还是尿了？还是说那个不高兴我就想要妈妈抱了，你都分不清楚。那对于一个生病的孩子，他只会用哭来表达。那对于又有这么多焦急的家长，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堆人，那么医生他就需要从这里面去用他的专业知识去分析，必须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而孩子的那个病情啊，儿科医生儿科的病情一般是这个起病他会比较发展的非常的快，他可能1个小时以前他还只是一个咳嗽，那很快可能就发展成为肺炎。他跟大人的话可能还需要有个几天的时间去转化成肺炎，但是孩子可能就几个小时之内就转化成了肺炎，然后会变得很严重。所以这个对于一个儿科医生来说，他从进入儿科这一天开始，他就必须是一个全科。因为孩子他只会用哭来表达，但是你的脑子必须想到方方面面的东西，然后再判断出一个方向，再从这个方向去做突破，看这个做出一个判断，这个孩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对儿科医生来说的确是非常的难。 对，两位刚才给我们描画了一下现在儿科医生工作的一个基本的状况，我们也能感觉到儿科医生确实压力非常大，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的待遇其实也不是很高的，这个待会儿我们还会提到。另外如果从源头上去找呢，儿科医师的后备力量不足跟培养机制跟不上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也有业内 人士认为呢，说儿科医生短缺在1998年以后就更加突出了。1998年7月呢，教育部是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为由，当时是取消了儿科学专业。那么从1999年开始呢，大多数医学院都停止招生儿科，之后呢，儿科专业人才出现了一种断层。那么对于儿科医师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的主任王悦，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观点。王主任您好。 你好。 日前呢，卫计委发布通知，在医师资格考试当中呢，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这也被解读为降低了儿科医生的职业门槛。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我国儿科医师的教育培养机制是怎样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亟待解决的是要建立中央一级关于儿科还有急诊这些专科医生的一个培养规划，而这个培养规划呢，要得到真正的落实。现在很多的医学院校并没有开设儿科和急诊医学相关的专业，这些专业没有开设，就导致呢，专科医生的培养在临床上确实不足。特别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在现在整个的医疗行业比较强的一种功利主义色彩的引导下呢，可能更多的学生愿意去学一些收入比较高的专科，比如骨科呀、心内科呀、眼科呀，这些可能都被人们看为是最赚钱的。这就要靠政府去设立一些调整的政策，更应该去纠正我们现在临床上这种个人创收来挂钩个人收入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分配方式。尽管卫生部305申不允许把医生的个人创收和他的收入挂钩，但几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可以说中国没有一所医院几乎不挂钩，所以放着所有的医院都不遵守政府的政策，政府去单纯的降低录取分数，我觉得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么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呢，现在很多高校还没有恢复本科制儿科医生的培养制度，儿科医生呢本身就后继乏人。另外呢，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呢，像儿科医生、儿科医院的这个去处，由于需要更多的细致耐心，而且工作量大，风险更大，所以受欢迎程度也是最低的。也是有鉴于此呢，在7月27号，国家卫计委就发布一项通知，自2015年开始呢，在医师资格考试当中，对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的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项政策呢？有不少人把它解读为其实是降低了儿科的一个入职的门槛，所以首先也想请童律师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政策哈，它的这个具体的含义。 它这个规定呢，出台呢，它有个前提，它这个加试的对象是谁呢？就在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工作的人员，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那么他具体的加试呢，就除了参加普通的这个医师执业医师考试之外，他如果说他的分数线没达到，这些普通的没达到这个合格的分数线，他可以通过加试儿科和院前急救联盟的这个两个专业岗位的这个成绩，那把这个加试的成绩呢计入到总成绩，那么而他的分数线跟他的这个合格线呢仍旧不变，换句话说，他考试的总的科目总分加高了，但他的分数合格线是不变的，那么降低了他的难度，但如果说你参加考试，你不需要通过加试成绩就已经达到合格的分数线了，那你就拿到普通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但如果通过加试成绩才能达到这个分数线的，那只能注册儿科和院前急救的执业医师资格证。所以呢，他这个情况呢是专门对儿科和院前急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考试，一个考试的一种方式，一种加试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大家理解呢，降低了它的门槛，降低了它考试的难度，这个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前提只能是在院前和儿科岗位工作的人员，并不是所有的医生。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项政策哈，其实也引起了医疗从业者的一些争议。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说法。有医生说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以为是网络谣言呢，说不管是作为准医生的医学生，还是说从业多年的儿科专家，对这项政策都表示不理解。从业者在质疑说，这项政策呢是将当值的儿科医生往火坑里推，不仅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会降低，整个儿科医生的风险评估也会大受影响。医生也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说很难想象，如果医生在看病的时候，病患或者是家属站出来质疑，你不会是降分录取的吧？所以这个也是医生们对这项政策的一些质疑。 对，实际上整个医疗界大家对这个医生中啊，医生这个群体对这个政策大家吐槽很多哈，就是反对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多。就是我刚才啊，其实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啊，实际上和这个职业应该，我觉得不应该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像有很多的医学院的本科呀，它取消了所谓的儿科，那么儿科这个专业，我觉得这个举动并不能说是它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有跟很多的老大夫在聊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说现在的医生的教育啊，它也存在一个很，医生的培养体系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早就进行很细的分科。那么对于医生，他实际上应该是，首先他得是一个很全的、全面的一个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医生，然后同时最，然后再进行过多少年的这个全科医生的培训之后，然后再向专科去发展，这样他的思维不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从大学教育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从本科生开始，他取消这个这种这么细的分科，我觉得他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至于让大家成为儿科医生，这其实不是大学教育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职业上，职业导向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医生他不愿意成为儿科医生，甚至说很多儿科医生干不到一个月他就跑了，那这就是跟这个职业本身是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职业它涉及到就是包括收入，包括他的整个职业的荣誉感，个人的尊严啊，以及这种社会地位啊，就各个方面是受这个跟这个职业相关的。所以说我觉得你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它并不是说本科是取消了儿科，那么我们的儿科的这个后备的生源就储备不足，我觉得这可能是两回事儿。 您觉得就是职业吸引力还是有点低？ 对，怎么样去提高这个职业吸引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卫计委就是通过改变这种考试的政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吸引更多的医学生来就是从事这个儿科医学这个职业。我不知道佟律师，您对这样的一个政策哈是什么样的观点？ 因为这个，因为我们儿科啊是在专业，这个在医学专分科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科，它是以年龄来划分的，它不像其他专科通过系统或者疾病的分类，它是以年龄。所以呢，如果说以18岁为界的话，就近1/4的人都是在儿科看的，因为1到18岁的孩子都是在儿科看病，所以他的工作量很重。但是呢，刚才说了，他职业呢非常缺少吸引力，那么他的这个儿科医生的短缺，数量的绝对的短缺是特别多。那怎么办呢？我认为呢，卫计委出台这一个政策，他也是一个无奈之举，他没办法，他必须要把保证有一定的数量。我先不能说他质量有多少高，他如果说连数量连人都没有，先不说他这个服务人员的水平有多少高，连服务人员都不存在的情况下，怎么样给老百姓看病，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无奈之举，是无奈之举。那当然了，在网上我也看了一下，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说认为这个医学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岂能儿戏，岂能随随便便把一些基本考试这个分数线都一般都过不了的人，把它降破格或者降低这个门槛，把它录取进来，把它这个吸收到医生队伍来，那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命安全不是不负责任吗？也有这种观点，也是很多的。但是我更多的觉得呢，可能这种是一种，打个老百姓比喻的，就是口渴喝盐露水，越喝越渴，越渴越喝。他本身这个职业就吸引力不高。一降分了之后，必然会形成职业歧视，不仅是患者会取笑他，你是不是破格录取的，就是在医疗内部也觉得你儿科专业是个劣等专业， 从骨子里也不会特别看得起你。那么形成职业歧视了之后呢，他这个因为一见风就会形成职业歧视，形成职业歧视了之后呢，会更加他的吸引力会更加降低。所以这个问题到底他这个是到最后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一个结果，我们现在拭目以待。但目前来说，他能够解决一部分这个人员短缺的问题，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这是呢也是迫在眉睫的。 嗯， 所以我更多的倾向于我认为呢，卫计委是一种无奈之举。 嗯，是无奈之举。好，也有医生跟您的观点和持差不多相同的看法。有的医生说呢，在我们三级甲等医院各科呢都在招聘研究生，但是呢我们医院当时给儿科和新生儿科的机构本科生也可以，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做，那你只好降低这个水平，那么降低门槛来吸引入职的政策，其实也是形势所迫的一种无奈之举。那么在职儿科医师质疑卫计委加试录取政策背后还隐藏着怎样深层次的担忧呢？我们再来听听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主任王岳的观点。 儿科医生为什么不愿意做，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政府没有好好分析清楚。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单纯的一个收入问题，可能和他的工作强度也有关系。由于临床医生的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所以呢导致了人们感觉这种体力透支式的工作方式，这是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的。而如果我们去靠降低分数，我觉得这非但不会解决现在的这种透支现状，还会呢继续呢加剧这种体力的透支。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你越累人们越不爱干，越不爱干人越少，人越少越累，不愿意进入这个领域。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政府应该有一些强制性的标准下发，也就是关于专科医生的工作强度。现在我们没有，我觉得最近北京市儿童医院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尝试，就是执行这种全预约制度。除了急诊病人，平诊病人择期手术100%全预约，也就是说我把每一个来看病的病人都预留出足够的时间给医生，要把医生的工作强度降下来，这样才能保证质量。我们在医疗问题上一定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全科医生的培养，我觉得也这些年没见到丝毫的改善。我们的全科医生的培养，特别是全科医生待遇的保证没有做到，你底下的基层医生没有一个充分的保障，再做大这些三甲医院，你盖成10,000张床位10,000张床位也没有用。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我们思考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嗯，那么要想缓解儿科医生短缺的现状，医生群体还有哪些话想说，还有哪些方式可以推动儿科职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呢？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我们稍后见。 天翼宽带提速了，原20兆用户每月加1元享50兆光宽带，每月加10元即可畅享100兆光宽带。心动不如行动，详情咨询10000，中国电信北京公司。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助医、助学、助老、助困，募善款，献爱心，传动力。2015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20余万儿科医生短缺，加试录取可行吗？近日，国家卫计委下发了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关于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专业内容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称，为缓解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专业人员匮乏的现状，根据岗位实际工作需要，自2015年起，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消息一出，有批评者认为这是降低儿科医师的职业门槛，并不能解决儿科医师环境差、风险大、待遇低的根本问题。那么儿科医生为何成了招不来留不住的职业？ 补足儿科医生缺口如何标本兼治。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再为您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童云红律师，另一位是资深医疗媒体人戴志月。那么针对卫计委通过降低入职门槛来吸收儿科医师的做法呢，在职的儿科医生表示，为什么不去通过提高待遇和改善环境这种做法，吸引这个更多的人去入职儿科这个专业呢？那么另外不少医生也抱怨说，在现行的这种体制之下呢，儿科的效益差，基本上是要靠其他科室去进行补贴，所以呢儿科这种最后就变成了儿科这些医生们待遇差和地位低的这样的一种窘境哈。所以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儿科医生对于提高待遇的这样的一种诉求。 我以前呢接触过很多的儿科医生，那么有个说法哈，说这个医疗啊是公益，干儿科呢那就是慈善，就是说意思就是儿科医生他的收入啊是真的是非常的低。 嗯， 那么为什么那个儿科的药物，首先你看就是在中国这种以药养医的这种大的环境下，那么很多的医生的有一些我们先暂时大家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灰色的收入吧，那么有很多是来自于药品啊，来自于器械，来自于这些所谓的很多的人工的一些材料，那么一些耗材。那儿科呢，儿科首先它的用药本身就并不是特别，并不是太多。第二个呢，用药的它的量，成人一片，儿童可能就是半片啊，用的料也那个药的量也不大。那第三，如果从外科手术上面来说，那么很多儿童的他没有一些人工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用自体的，比如说做一些儿童先心病的一些手术，它的比如瓣膜它是修一修，它没有用人工换一个人工的啊，所以它很多材料耗材也是没有。那么从这些方面来说，其实儿科医生他的收入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低。那么我们的门诊呢，又是一个工作了30年、40年甚至50年的这种医生，他的一个专家门诊号14块钱。对，所以说这个儿科医生的收入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所以也有一些建议哈，就是说何不通过一些奖励的办法去吸引这些学生去入职儿科哈。另外还说可以，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政策，更多的优惠给到这个儿科医生。嗯，我不知道童律师您怎么看。 嗯，比如像协和医院的这个经验是挺好的，他就是给医生都规定了，就是说你多少门诊量，今天一个上午看多少门诊量，不加号，就原则上是不给予加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很多人那我就看不上，排队看不上病怎么办？他有个国际部，国际部一个号600、800。如果说你想急，你想这个比较享受比较好的一个待遇，你可以把这个挂号费提高到国际部，到一些他们所认为的就是说 VIP 的这边客户中，客户去看，看完之后呢，他们的这个费用比较高，那对医生来说呢，他可能收入又会得到一定的尊重。 嗯， 这样呢，既保障了这个大夫的休息时间，也提高了他的待遇，那可能会加重患者的一些费用的要求，经济的负担。但这种经济负担，我觉得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你没有预约，你是加急的，你是特别急的进来，你适当的提高一定的费用，我认为是合适的。 嗯，就是把这个医疗服务让它更加市场化。 对， 嗯， 也有人今天早上我们也跟几位医生在讨论这个问题，说大家也在说要增加这个儿科医生的收入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增加多少算多少算多？对于儿科医生来说，增加多少算多？ 嗯， 因为医生之间的收入，他的这种因为专业的不同，他可能这种差距是会比较大的。那么儿科医生他究竟是用按照什么去参照？是加上是你明面上的这种收入加上灰色收入，还是说加上什么什么？就你究竟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增加他的收入？ 嗯， 这是一个跟这个职业，跟大家愿不愿意去干这份工作，做儿科医生会有直接的关系。 嗯，另外除了待遇的问题呢，还有人提出在这个儿科这个领域需要一个更清爽的医疗环境，说在每天忙碌的接诊和查房过后呢，能够和病患多沟通病情，而不是分心来处理一些医疗纠纷，更不是来接受外界对医生职业水平的这种质疑哈。这个是从改善这种医生和病患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角度去谈这个问题的。 嗯，佟律师您怎么看？ 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儿科医生呢，他的一种职业的这个荣誉感和他的工作环境。 嗯， 这环境包括呢，就是他的具体的这个工作环境，还有一种呢，他的社会环境。现在这个儿科啊，这个小孩子父母亲带过去啊，对他的要求特别高，一见发烧了。马上是看了儿科医生，认完药就应该退烧，烧不退他就有意见，就认为你这个处理的有问题，这个效果不明显。所以呢，怎么样子改善这种环境，我们认为呢，一方面呢要加大这方大家对这个医疗这个儿科的儿童这个疾病的一种宣传，很多人对儿童疾病是一无所知，尤其是这个我们的年轻的父母亲啊，孩子一发烧就急得不行，非得要上医院，上了到医院医生告诉他38度以下这种烧，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用不着多休息多喝水，我们的这个家属啊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我们觉得一方面呢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医疗的宣传，第二个呢就是说确实啊，这个在工作环境这一块呢，应该改，比如说改这个大夫和这个医生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就诊的一个就诊诊室，这样呢便于沟通，也便于这种工作环境的这个改善。那么不要呢一看70-80个人围着一个大夫，那大夫呢他就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病的啊，这个病肯定是看不好。 嗯。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社会环境，就是说不允许有这种善医如医骂医的这种事情的出现。如果说一旦出现，我们国家呢这司法部门呢应当加以严惩，而并不是纵容这种情况，而并不是说啊人家孩子不好了，你应该理解就容许他这个可以违法犯罪的情况的存在，这是不允许的。我想通过一点点这个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去改善在儿科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对这个儿科医生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座三位哈都是家长，就是当孩子有病的时候，我们着急的那种情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着急并不等于你做出的事情是不理性的哈。刚才佟律师也提到了，可能有的时候一些小病大家也急着带孩子去医院，怎么能够也让公众哈更加理性的去看待医生的这个职业和医生能给我们所带来的有限的这种帮助。 实际上我们因为以前采访过一些儿科医生，他们都的确刚才佟律师说到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发烧，比如说像发烧呢，它都会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医生会说3天，但是家长是一发烧就去了。 对， 所以说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仅是儿科是这样的问题，它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问题， 是 医患的信任啊，还有就是医患关系这个医报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不光光是一个你去解决儿科的这样的一个就能解决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所以如何让儿科职业步入一种良性的循环，恐怕也不光是靠考试录取政策调整可以解决的。好，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坐车超标37，干本依然受处理，这个事情不稀奇，看不明白得学习。学什么呢？历史早就有经验，党史之中留文献，始终反腐事又倡廉，开弓无野哟，嚯呀，头艰难是吗？你看看历史上的昨个，这我昨天没怎么上网，忙活着节目的事儿呢。在微博上头，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就是历史上的昨天，昨天登出来的。话说是1926年的8月4号，说是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布了一个通告，名字叫做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最早的反贪文件。这个通告就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清理那些 贪污腐化分子，制止党内腐化现象的发生。1926年中共成立五年就有这样的文件了。那位说那会儿组织上就意识到要制止遏制党内腐化现象发生了。 那是啊， 那他一准是有事儿啊。那位说有吗？你看看。